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空。一声雷是一片热情的呼唤，一阵风送一番壮丽的豪情，一缕缕照着浸透了情人的欢笑，一道道彩虹装点着祖国的繁荣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贺继红演唱的《杨柳青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冬去春来》，罗嘉玲演唱的《二泉映月》。 Oh

我的眼总是投向你，如果我对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 Oh,

美丽的枫树，我愿她的红叶飘满门前的小路，我愿和这片片红叶珍藏在心里深处，我愿我们永不衰老，并肩走在这漫漫的小路，并肩走在这漫漫的小路，这漫漫的小路，这漫漫的小路。

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《丝绸路上驼铃声》，邓玉华带出的《情深意长》。 中国的风采